碎成雨点，等你的抱歉，却等到你的不告而别。星光像泪水，没说的思念变成黑眼圈，几百天来的热烈，一个寒流就瓦解，再厚的爱只是一叠纸片。你在房间像幻灯片，你在我眼里蔓延，你在手机，你在笔电，无法隔绝。你在深夜像黑咖啡，你在我心却不在我身边。感冒整个月，心里的疲倦比发烧晕眩。身边。